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六章，在猪头酒吧第六十七集。 其实， 他说，大家立刻安静了下来。 我不想表现得故作谦虚什么的，可是所有那些事情我都得到过许多帮助。 穿越火龙那次你没有得到帮助， 迈克尔科纳立刻说， 你当时飞起来的样子真够酷的。 是啊， 哈利说，觉得再表示反对就会显得无理了。 今年夏天你摆脱那些摄魂怪时也没有人帮助你， 苏珊·伯恩斯说。 是的， 哈利说。 是的，对，我知道我做的有些事情没有得到帮助，但我想要说明的是， 你该不会是在耍滑头，不想把这些魔法展示给我们看吧？ 扎卡赖斯·史密斯说。 我有一个主意， 罗恩不等哈利说话就大声说， 你干嘛不闭上你的嘴呢？ 也许耍滑头这个词特别令罗恩反感，反正他此刻狠狠地瞪着扎卡赖斯，似乎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扎卡赖斯脸红了。 我们都是来跟他学东西的，可是他却说他实际上什么都不会。 他说。 他不是这么说的， 弗雷德气呼呼地说。 你是不是要我们帮你洗洗耳朵呀？ 乔治问道，从一只佐科笑话店的购物袋里掏出一个长长的看着怪可怕的金属玩意儿。 或者你身体上随便什么部位，我们才不管把它插在哪儿呢， 弗雷德说。 好了好了， 赫敏赶紧说道， 言归正传，关键是我们一致同意让哈利给我们上课吗？ 大家喃喃地表示赞同。扎卡赖斯抱着双臂什么也没说，不过这也许是因为他正紧张地盯着弗雷德手里的东西。 好的， 赫敏说，显得松了口气，总算有一件事情定下来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多长时间上一次课？我想少于一星期一次恐怕没有什么用。慢着， 安吉丽娜说， 一定要保证这跟我们的魁地奇球训练不相冲突。对， 秋说， 也不能跟我们的相冲突。 还有我们的， 扎卡赖斯·史密斯说。 我相信我们能找到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晚上， 赫敏说，略微有些不耐烦。 但是你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谈论的是学点本事保护自己，抵抗伏地魔的食死徒。 说得好， 厄尼·麦克米兰大声喊道。哈利本以为他早就会开口说话的。 我个人认为这确实非常重要，大概比我们今年要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甚至包括即将到来的 OWL 考试。 他威严地扫视大家一眼，似乎等着有人大声说那可不对。看到没有人开口，他继续说， 我个人十分纳闷，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魔法部给我们塞进来那样一个根本没用的老师。显然他们拒绝相信神秘人已经回来了，但也不至于给我们派来这么个千方百计阻止我们使用防御咒的老师。 我们认为乌姆里奇之所以不让我们练习黑魔法防御术， 赫敏说， 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些荒唐的想法，以为邓布利多会利用学校的学生作为一支秘密军队，他以为邓布利多会鼓动我们去对抗魔法部。 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每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只有卢娜·洛夫古德例外，他尖声道， 是的，这也说得通，毕竟康纳利·福吉就有自己的秘密军队。 什么？ 哈利说，完全被这个意想不到的信息惊呆了。 是的，他有一支黑利奥帕组成的军队， 卢娜一本正经地说。 不可能， 赫敏不客气地说。 千真万确， 卢娜说。 黑利奥帕是什么？ 纳威问，显得很茫然。 他们是火精灵， 卢娜说，突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使他显得比平常更加疯狂。 是浑身冒火的庞然大物，在大地上飞奔而过，能把面前的一切烧得精光。 们根本不存在呢，喂。 赫敏尖刻地说。 哦，存在。 卢娜生气地说。 对不起，请问有什么证据呢？ 赫敏厉声地问。 有大量目击者的报道，就因为你这么孤陋寡闻，需要所有的东西都塞到你的鼻子底下才会。 金妮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乌姆里奇教授，几个人吃惊地东张西望，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刚才我们不是要决定多长时间聚会一次上防御课的吗？ 对啊， 赫敏立刻说道。 对啊，你说的对，金妮。 我说一星期一次再好不过了。 李乔丹说。 只要…… 安吉丽娜刚想说话。 是的是的，我们知道还有魁地奇球。 赫敏用紧张的口气说。 还有一件事需要确定，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聚会。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图书馆。 片刻之后，凯蒂贝尔建议道。 我们在图书馆里练习恶咒，平斯女士恐怕不会太高兴。 哈利说。 要么找一间不用的教室。 迪安说。 是啊。 罗恩说。 麦格大概会让我们用他的教室呢。上回哈利为三强争霸赛训练时，他就是这么做的。 然而哈利可以肯定，麦格这次不会这么通融了。尽管赫敏说学习小组和作业小组是允许的，但哈利心里很清楚，别人会认为他们这个小组大逆不道。 这样吧，我们想办法找一个地方。 赫敏说。 等确定了第一次聚会的时间和地点，就发消息通知大家。 他在包里翻找了一阵，拿出羊皮纸和一支羽毛笔，然后迟疑着，似乎在下决心强迫自己把话说出来。 我想让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这样就知道今天来的都有谁了。我同时还认为…… 他深深吸了口气。 我们应该一致同意不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张扬出去，所以你们一旦签了名，就表示同意不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乌姆里奇或其他任何人。 弗雷德伸手接过羊皮纸，欣然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可是哈利立刻注意到，有几个人听说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名单上，显得不太高兴。扎卡赖斯慢吞吞地说，没有接乔治递过去的羊皮纸。 我想厄尼肯定会告诉我什么时候聚会的。 可是厄尼对于签名也显得很犹豫。赫敏对他扬起了眉毛。 我们是机长。 厄尼脱口而出。 如果名单被别人发现了，我的意思是，你自己也说了，如果被乌姆里奇发现了。 你刚才还说参加这个小组是你今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哈利提醒他。 是的。 厄尼说。 是的，这点我相信，只是…… 厄尼，你真的以为我会把这张名单到处乱扔吗？ 赫敏恼火地说。 不不，当然不是。 厄尼说，显得稍稍不那么担心了。 好吧，我当然要签名。 在厄尼之后，没有人再提出反对。不过哈利看见秋的女友朝他责备地白了一眼，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最后一个人扎卡赖斯也把名字签上后，赫敏把羊皮纸收回去，仔细放进书包。现在小组里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大家刚刚签了一份契约。 好了，时间过得真快。 弗雷德大大咧咧地说，一边站了起来。 乔治、李和我还要去买一些高度机密的东西，我们待会儿见。 其他人也三三两两地起身告辞。秋在离开前磨磨蹭蹭地系着书包上的搭扣，长长的瀑布般的黑发飘到前面挡住了他的脸，但他的女友站在他旁边抱着双臂，不耐烦地咂着舌头。秋别无选择，只好和他一起走了。就在女友陪他走出门时，秋回过脸冲哈利挥了挥手。 我觉得进行的还算顺利。 片刻之后，赫敏和哈利、罗恩一起走出猪头酒吧，来到阳光灿烂的户外。他高兴地说。 哈利和卢恩手里还攥着各自的那瓶黄油啤酒。 那个叫扎哈莱斯的家伙是个讨厌鬼， 罗恩说，怒气冲冲地瞪着远处隐约可见的扎卡莱斯的背影。 我也不太喜欢他， 赫敏承认道。 但那天我在赫奇帕奇桌上跟厄尼和汉娜说话时被他听见了，他似乎特别感兴趣的要来，我能说什么呢？不过确实是人来的越多越好。我是说，迈克尔科纳如果不是在跟金妮谈恋爱，他和他那些朋友是不会来的。 罗恩正把瓶里最后几滴黄油啤酒倒进嘴里，听了这话一下子呛住了，啤酒洒在了胸前。 他在什么？ 罗恩气急败坏地问，两只耳朵活像两个生牛肉卷。 他在谈恋爱？我的妹妹在谈恋爱？你说什么？在跟迈克尔科纳谈恋爱？ 是啊，我想正因为这个科纳和他那些朋友才会来的。是啊，他们显然对学习防御术很感兴趣，但如果金妮没有告诉迈克尔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开始？他什么时候？ 去年年底，他们在圣诞舞会上遇见的，后来就开始约会。 赫敏镇定地说。他们拐上大路，他在文人居羽毛笔店外停住脚步，橱窗里陈列着许多讨人喜欢的野鸡羽毛笔，摆放得非常漂亮。 我想买一支新笔。 他转身进了商店，哈利和罗恩也跟了进去。 迈克尔科纳是哪个家伙？ 罗恩气呼呼地问。 黑皮肤的那个， 赫敏说。 我不喜欢他， 罗恩不假思索地说。 真让我吃惊， 赫敏压低声音说。 可是， 罗恩说，跟着赫敏走过一排排插在铜玻璃的羽毛笔。 我还以为金妮喜欢哈利呢。 赫敏十分同情地看着他，摇了摇头。 金妮以前是喜欢哈利，但几个月前他放弃了。当然了，他并不是不喜欢你。 他好心地对哈利补充一句，一边仔细检查一支长长的黑色和金色相间的羽毛笔。哈利脑子里还满是秋离开时朝他挥手的情景，对这个话题不像罗恩那么感兴趣。罗恩简直是气得发抖了，但哈利确实想起了一些他在此之前没怎么注意的情况。 怪不得他现在开始说话了，是吗？ 他问赫敏。 他以前在我面前从不说话的。 对极了， 赫敏说。 好吧，我想我就要这一只了。 他走向柜台，递过去15个西可和2个纳特。罗恩仍然对着他的脖子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罗恩， 赫敏转身踩了下他的脚，严厉地说， 金妮正是因为这个才没有告诉你他在跟迈克尔谈恋爱的，他就知道你会一听就炸，所以看在老天的份上，别再对这件事唠叨个没完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谁一听就炸？我才不会为什么事唠叨个没完呢。 罗恩走在街上，还一直在不出声的嘀咕。赫敏冲哈利翻了翻眼睛，然后趁罗恩仍在低声咒骂迈克尔科纳的功夫低声说， 说起迈克尔和金妮，你和秋怎么样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哈利赶紧问道，似乎有一股沸腾的热水在身体里迅速奔涌，带给他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使他的脸在寒风中感到刺痛。他表现得那么明显吗？ 嘿， 赫敏微微带笑说， 他简直就不能把目光从你身上挪开，是不是？ 哈利从没有发现霍格莫德村竟是这样美丽。